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3月20日，张举能今日率领司法机构代表团前往大湾区城市访问。 大角咀有院舍长者怀疑争执跌倒后死亡，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误杀。 联合医院有病房肉链杆及肉链掉落，击中两人。 瑞银集团宣布以30亿瑞士法郎收购瑞士信贷银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各位早晨，欢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同埋青山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有关于五间嘅专营巴士公司申请加价，早前都同大家讨论过啦。其中喺个加价幅度方面咧，就睇到话系九巴龙运分别是申请加 9.5% 和加 8.5% 的。大屿山巴士公司是申请加 9.8%。另外城巴、新巴的市区线就特别关注大家，因为其中是首次提出划一是加2蚊。而城巴的机场线就是申请加的加幅去到 50%。其他通宵以及是日常的北大屿山线就是加 23%。早前就在立法会的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对有关这个专营巴士公司的加价申请的幅度。见到政府方面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李碧善就提到，就说将会视乎是疫情之后巴士公司的恢复情况去评估加价的理由是不是充分，强调就不会原封不动将申请是提交去到行政会议的。整体那个的加幅你自己怎么看？怎么看政府这个说法呢？是不是真的不会原封不动？如果这样说的话，是不是真的会有机会下调幅度？下调到几多先至可以接受到咧？议员方面又点睇咧？1872311，1872311，请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经民联立法会议员卢伟国，早晨。 早晨啊，萧立文，早晨啊，各位听众。 早晨，卢伟国。头先提到唔同巴士公司嘅加价嘅幅度嘅申请啦，你喺立法会委员会嗰度都有发言嘅，你自己嘅睇法系点？同埋个加幅可唔可以接受咧？又， 我觉得咧，嗰、那個要求加價嗰個時機，而且係加幅咁大啦，就的確係好有問題嘅。因為大家而家面對嘅情況係點呢？就係我哋個疫後嘅復常可以講係啱啱開始，咁整體嗰、那個經濟嘅復甦呢，都真係要有一段時間，亦都要真係要靠大家打拼。咁而家幾間巴士公司要求嘅加幅咧係咁大咧，佢哋所持嘅累據咧，根據佢哋提交嘅文件同埋當日喺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上面嘅解釋咧，都係咧攞疫情之中嗰個情況啊，特別咧有幾間咧就疫情之中都係有虧損嘅，咁但係九巴咧就係、是、都仲係有賺嘅疫情之中啊，可能賺少咗啦咁樣，咁大家即係都明白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星斗市民咧，面對各方面的加價壓力咧，其實嗰個情況咧係的確係即係真係唔容易噶。 嗯， 你估而家突然間話復常，香港人即刻發咗達咩？咁所以我話你即係嗱，其實咧就客觀啲睇，啲巴士線咧可能真係需要咧根據鐵路嘅新嘅變化咧係加以調整相配合，因為而家嗰個整體嘅交通策略咧，係以呢個鐵路為骨幹，其他嘅交通工具啦，一方面咧就係可以係即係補即係鐵路嘅不足，另一方面咧亦都作為咧一個係即係輔助，我哋叫做即係接駁啦即係由屋企可能有一段嘅其他交通工具，原來去到呢個鐵路嘅站頭即係搭呢個港鐵咁。咁所以咧呢方面咧係要考慮嘅。咁但係咧，你係以加即係疫情之中嗰個虧損咧，作為一個咁大幅加價嘅理由咧，就當日喺交通事務委員上面咧，就講發言嘅議員基本上都係唔接受咯。咁呢個道理係好顯淺啫。我哋睇唔到咧係 可以即係喺呢個時候咧，就即刻要提出咁大幅加價。嗱，舉一個例子添啦，就係話機場巴士，咁疫情之中，機場嘅客運咧大跌，唔見到九成幾，呢個係不爭嘅事實。咁但係而家喺嗰個各個口岸開通，而機場咧係一路攞嗰個客運咧係一路增加。咁當然啦，即係並未咧就去到疫前嗰個水平，但係咧嗰個增加咧係相當明顯嘅。咁係咪要睇翻有幾個月之後嚇嗰、那個機場嘅營運狀況、旅客搭呢個機場巴士嘅狀況，咁然後決定嗰、那個嗰、那個票價咧係需要點樣調整咧？咁、 okay. 突然間咧，你話要加，我要加五成啊、六成啊咁樣，咁呢個咧就真係一個即係相當唔啱嘅時候咯。所以我嗰日咧就話，係咪應該咧政府都要同即係巴士公司講，即係其實真係要再觀察多幾個月，然後咧就再可以詳細即係同呢個線路嘅調整啊等等方面考慮。咁亦都可能有啲係需要增加，亦都唔定係嘛。咁但係咧個時機咧並非喺呢個時候咯。 即係所以我聽你咁講係你覺得純粹係睇多幾個月，因為有啲因素就未必同係咪旅客增加翻，而成個巴士客量增加嘅。頭先講到一啲因素，譬如其他交通工具，好似鐵路嘅競爭等等啦。咁所以你嘅方向似乎都係覺得可以加，不過未必係呢個時候用呢一個數據，或者個加幅未必係咁大，係咪咁嘅意思咧？ 冇錯啦，即係特別係咧，你話我疫情之中嗰兩年啊，如何虧損咁樣？喂，我就話喂，疫情之中大家都係喺個收入方面咧係受挫，咁啊，我哋作為打工仔，可唔可以同老闆講喂，我疫情之中損咗咁多啊，你而家生意好翻啊，你補翻嗰兩年嗰啲啊，或者嗰時係減薪啊、凍薪啊，補翻俾我啦咁樣。咁呢個真係講唔通㗎喎。 咁、 okay. 所以呢我覺得嗰日呢就以呢個作為一個主要理據，而家加幅呢係突然間去到咁大呢係的確係即係難以接受囉。 不過盧偉國都要有啲考慮，即係譬如講話同打工仔嘅分別就係一間公共事業嘅公司，如果佢蝕嘅時候可能會影響成個營運嘅持續性啦，或者一啲嘅服務啦，最終可能影響嘅都係市民嘅。同埋睇返有啲巴士公司都提到，其實過往譬如2021年嘅加價嘅時候呢，其實嗰年嘅加價係睇翻追翻係2018年提交嘅申請嘅。如果再慢慢再睇多幾個月，先至再申請加價嘅時候，可能最終佢哋加價嗰個實際時間又遲咗嘅咯。最終可能影響巴士公司成個營運嘅情況嘅。呢啲又係咪要考慮埋咧？ 我諗作為你唔好淨係講話即係巴士呢一門生意，其他好多嘅不同嘅行業都好咧，喺個疫情期間一個係即係天災造成嘅損失咧，我相信咧就可以講從個經營角度嚟講咧，損失咗就損失咗噶啦。咁要諗嘅咧就係復常之後點樣係能夠咧係持續去營運。咁當然啦，做生意大家都希望盈利。我諗從呢個角度睇咧，個票價係計算出嚟需要調整咧。我諗呢個咧市民唔會話咧係即係完全話唔可以咁樣，而係咧，我覺得喺當前嘅時機，特別咧，你話，我疫情之中損失咗咁多，所以咧，我要咁大幅去加價，我諗呢個就真係講唔通啦。有邊門生意可以話疫情之後咧，我要補翻曬之前嗰個損失嘅？我諗呢門生意咧，你我都想做啦，可以咁樣嘅話。 嗱，今次嘅加價嘅加幅相對大一啲啦，亦都引起一個討論，包括巴士公司提到係咪可以探討係票價調整機制咧，係有一啲嘅改動咧，就改為每年按方程式計算係即係調整嗰個嘅即係價格幅度，即係同而家個港鐵嘅方程式嗰個做法係一樣啦，咁而唔係而家巴士公司提出一個申請係要行會嗰度去批嘅咁。你點睇呢一個時候提出呢一個嘅討論咧？如果咁嘅時候，係咪逐年加會好過一次個加嘅時候加幅咁大咧？ 嗱，因为你睇翻土地巴士公司咧，有阵时都唔系即系太过理解，点解咧有啲可以咁多年都唔加，咁啊突然间嚟到加咧，因为咁多年唔加啦，所以咧我要加一个好庞大嘅增幅。咁所以你话系咪真系系时候咧谂一个类似港铁咁嘅机制？我谂相信嗰个机制咧可以作为参考，我哋不一定咧系一个好硬性咁样去做。咁但系起码咧。就即係咁樣嘅話咧，即係大家都會係客觀啲去睇呢個問題。咁市民咧可能亦都會覺得服氣啲咯。咁、 okay. 但係最關鍵咧就係、 目前咧就真係所謂個復常路係啱開始。其實你睇佢嚟敦道睇你就知啦。其實咧就真係有好多鋪頭咧都仲係即係關閉嚇，有啲已經執咗粒。咁啊，真係雖不至話十室九空，咁但係情況咧都真係仲未係話好樂觀嘅時候。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你話係咪喺呢一刻就要加價咧，同埋咁大幅咧？我諗呢個就真係係難以接受。但係你話因為嗰個鐵路嗰、那個作為一個主導嘅交通工具，咁其他相配套嘅交通工具係點樣去或者路線方面點樣調整咧？譬如話巴士公司。是不是可以呢可以有啲線路呢因為佢哋要提過嘅比較長程嘅線路呢而家呢就避免從呢個鐵路重複啦。咁但係你話喺係繁忙時候作為輔助性質嘅係容許佢呢係某啲時段呢係增加呢一啲線路就既係方便乘客同時呢亦都喺收入方面呢係即係有所彌補。咁亦都可以諗㗎喎。所以其實而家要諗嘅呢好多方面呢使到呢嗰個業務呢係能夠健康持續咁樣去繼續亦都能夠咧有優質嘅服務，即係為市民。咁呢個就係市民所樂見嘅。但係你話突然間以一個咁大嘅加幅嚇，因為咧我疫情蝕咗，咁我諗呢個就比較難接受啦。 嗯，你自己有冇信心或者政府喺個把關上面，最後嗰個加幅會係點咧？會係調低幾多少你先至覺得係可以接受咧？ 我相信以當日係喺會議上嘅政府代表嘅態度同埋回應咧。似乎佢都強調把關嘅可能比我哋鬧得緊要啦。咁但係其實咧，就呢個把關都唔係喺事後把關嘅。其實事前政府同巴士公司嗰個商討係咪足夠咧？大家係咪都考慮咧？我講嘅呢啲咁嘅問題咧，覺得呢個咧就真係需要我諗政府日後咧對呢啲問題咧要處理得好啲啦。 嗯，好，唔該曬盧偉國，同你傾到呢度。卢伟国咧就系经民联立法会议员，讲到咧系五间巴士公司申请加价嘅情况，见到唔少议员都关注到，其中亦都系立法会议员，亦都系行政会议成员啦。叶刘淑仪都关注到咧，就系而家政府有唔少一啲嘅交通补贴计划，包括就系长者2蚊优惠计划啦。如果巴士公司系加价嘅时候，变相政府未来嗰个补贴开支嘅额咧，又会系增加咗噶啦。对于成个即系政府方面嗰盘数，又会唔会有啲咩影响咧？咁你自己又点睇？1872311，1872311。剛才也提到在立法會委員會上面政府的代表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李必善都提到就是說這個的加幅就是說要視乎疫情之後巴士公司的恢復情況再評估個加價的理據是否足夠就說不會原封不動將申請交代行政會議的那歡迎大家打來1872311請到的嘉賓立法會議員張欣宇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張欣宇怎麼看那個的五間巴士公司申請的加幅呢 我谂社会上都唔少讨论啦，对呢个加幅，首先个幅度咧系都好惊人嘅。咁都我自己睇咗几个问题啦，时机嘅问题啦，都有唔少朋友讲啦。咁另外我比较关注就系，因为其实你巴士条例写得好清楚，你加价除咗考虑巴士公司嘅经营成本之外，都要考虑埋市民嘅负担能力同埋接受程度，同埋嗰个巴士嘅质同量。但係同一時間，我睇到巴士有好多方面嘅表現咧，其實都係存在問題嘅，係咪值得一個咁樣嘅幅度嘅加價啦？咁另外就係一個宏觀啲嘅問題咧，就係頭先包括你即係都有主持都有提到嗰、那個咁樣加價落去嗰、那個財政上政府財政嘅可持續問題啦，同埋咁樣加完之後，係唔係巴士公司其實佢嗰個經營嘅嗰個情況就可以完全改善？咁之後又即係可以好長一段時間，或者係可以唔使咁樣去經營佢加價咧。其實而家喺個文件入面或者喺個討論當中都係睇唔到嘅。 嗯，先講到話服務同埋質量，你留意到係啲咩問題咧？ 服務同埋質量咧，就係、是、其實呢啲咧，其實喺個文件入面咧，其實本身就講得唔夠多嘅，但係都可以睇到咧，有樣嘢例如好平均，就係咧啲乘客對於幾間巴士公司啦。嗰、那個服務班次咧都係相對唔滿意嘅，我都去揾咗一啲數據啦。十年前啦，我哋全港咧整體巴士嘅脱班率咧就大約係 2.6% 啦。喺過去呢三年啦，嗱2020年就話受疫情影響大啦，咁6.幾%，但去到2021年、2022年啦，都係講緊即係2.8%、2.4%，即係講緊呢十年其實我哋喺嗰個班次嗰、那個脱班率嗰、那個或者係班次嘅提供率嗰度咧， 其實都冇乜大嘅進步過嘅。 嗯， 咁呢一個其實都係你見到係好多市民咧，同時我哋平時處理嘅地區事務咧，都不斷收到呢方面嘅投訴。 嗯，有冇留意佢嘅解釋就話脫班率方面就話由於疫情啦之外，仲有就係車長不足都有導致呢個原因嘅。巴士公司喺呢方面做成點咧？你覺得？ 我哋有睇到嘅，但係其實你就算喺五間當中咧，其實亦都見到同樣大環境，大家都係受到影響啦。但係亦都有啲公司係會做得更加好啲嘅，可能嗰個脫班率係講緊零點幾啊，或者係1% 左右。咁喺大環境，我哋明白有咁樣嘅一啲因素啦。但係點解有啲可以做得更加好啲，但係有啲又做唔到咧？這個其實背後係咪有一個經營嘅一個問題咧？咁其實我覺得唔單止可以用嗰個大環境去解釋咯。 嗯，主要就係關注喺質量方面，就係睇個脫班率嗰度去睇係嘛？你主要係係 啦，係。 OK OK。另外咧，其實今次文件都提到話唔同嘅原因影響到即係巴士公司嘅業務嘅，譬如就係話新冠疫情啦，再加上就係其他交通工具嘅競爭激烈啦，工資、燃料成本上升等等啦，咁都有啲嘅數字，譬如話喺個客量方面，2020至2022年專營巴士嘅日均乘搭嘅乘客方面嘅人次咧就跌到去300万至到350万，就低过10年前嘅380万至到400万嘅。呢啲系咪都系好客观嘅原因，或者都充分解释到点解会有今次嘅加幅咧？又， 我觉得呢、這个就系、是、正正就做唔到一个充分解释啦。即系呢一啲当然系一啲客观嘅原因，我哋明白嘅。咁但系同一时间，我哋亦都睇到喺个疫情下边，其实巴士公司系大幅度其实减少咗班次嘅。其實好多即到而家，其實有好多班次都未完全係恢復喺疫情之前嘅。咁同即呢樣嘢究竟啊，咁啊嗰個客量影響嘅收入係幾多？你自己佢嗰個經營成本方面，或者係一啲管理方面嘅嗰個影響又幾大？咁呢一啲又係喺盤數入邊咧，係好唔清晰同埋唔透明。咁你點樣令到大家係信服啊？呢樣嘢即係你而家個加價幅度就係、是、主要係即嗰、那個嗰、那個是完全是一个合理和一个客观的一个幅度呢。 嗯，即所以你觉得那个的幅度究竟要减到多少你才可以接受，或者刚才你都讲到个时机上面未必是现在，那究竟几时才觉得是申请给巴士公司申请加价的一个好时机呢？因为看回他们的营运情况，的确是有部分巴士公司有即多过一年的亏损的情况等等，应该怎么考虑呢？又 我諗個幅度嗰度咧，要睇埋我哋嘅嗰個家庭嘅負擔能力啦。咁如果由2018年去到即係而家嘅話咧，我哋嘅家庭嘅收入個中位數咧，即係嗰個數啊，可能大約都係即係可能打和嘅，或者係因為當中有一年係係一個負數嚟噶嘛，而家可能啱啱打和。咁呢個時候咁你，我覺得呢個負擔能力其實法例寫到明係要考慮嘅。咁但係喺文件當中唔係好睇得到啦。咁另外咧就係舉個例子，即係有間巴士公司咧，佢申請。是全部加2蚊、全部加2蚊，即呢个我又好唔理解，点解政府可以喺个文件上面呢有得佢咁样写出嚟，佢话佢申请加2蚊，呢个系呢个你咪写出嚟囉。但系你系咪系俾立法会嘅文件当中，你都应该帮手去计算一下，或者话俾我哋听呢个加2蚊等于系加幅几多呢，系咪？咁呢个就有得佢话2蚊就2蚊啦，其他人全部都系写个百分比，就依间公司就写2蚊，其实好简单嘛。如果佢平均车费是讲緊啦，可能9蚊、10蚊嘅话，就加2蚊已经是讲緊加超过 20%， 喺一条市区嘅线路加 20% 一次。咁呢个好明，即係睇完我都係觉得好难以理解，同埋好唔合理的一件事囉。 城巴新巴都有讲嘅，话一加2蚊係最公平，佢话可以将个加幅平均分布喺个乘客身上，认为呢个做法呢比较简洁同埋清晰嘅，佢个解释咁啦。咁但另外我都想问一下张欣如，头先提到话今次调整个机制呢，其中一个嘅因素就係会考虑埋市民嘅负担能力啦，亦都要考虑巴士公司嘅回报率等等呢。根据文件所讲，有啲讨论就係话点解唔与其係好似港铁咁样有一条嘅方程式去调整、那个即系嗰个票价咧，每年去做咧，又系咪更加清晰，或者考虑嘅因素会更加即系容易睇到咧？又 我谂呢一个咧，就系头先所讲，宏观啲嚟讲，我哋系咪有一个可持续嘅一个模式去经营呢啲公共服务、公共巴士嘅服务啦？咁我谂一个比较客观啲嘅指标咧，系有帮助，因为你见到咧。其實而家我哋都所謂咧有條計算式啦，但係嗰個計算咧同嗰個家私公司提出嘅加價咧係偏離咗好遠。咁但係當然啦，其實我諗第一步咧就係而家喺港鐵咧有一條可加可減嘅嗰個方程式。咁呢一度嘅嗰個需要檢討同埋嗰個改善嘅空間都幾大嘅。咁呢一度可能我哋改善咗港鐵嗰個先，攞咗呢一段時間嘅社會共識， 咁然後睇睇當中有冇啲元素咧，可以再喺巴士呢一度咧，都係參考翻咯。 OK， 好啊。嗱，整體嚟講，唔該曬張欣宇啊，講到有關於五間巴士公司係申請加價嘅幅度等等，早前喺立法會嘅委員會度都係有討論過到嘅。啱啱傾過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張欣宇，你自己點睇五間巴士公司申請嘅加價幅度咧？一八七二三一一，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起展开对俄罗斯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习近平在出访前在俄罗斯媒体发表署名文章，他说这一次对俄罗斯的访问是一次友谊之旅、合作之旅、和平之旅，他期待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一起共同擘划未来一个时期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协作，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新愿景、新蓝图、新举措。习近平在讲到乌克兰危机的时候重申，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中方相信只要坚持平等、理性、务实对话协商，就一定能够找到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合理途径，找到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光明大道。普京亦都喺中方媒体发表文章，佢称习近平为老朋友，俄罗斯高度期待习近平嘅到访。佢又感谢中方喺俄乌冲突中采取平衡嘅立场，了解冲突嘅背景同真正原因。俄方都欢迎中国愿意喺解决危机中扮演建设性嘅角色。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回应有报道话，英国国会一个代表团正在台湾访问。发言人话，有关议员不顾中方坚决反对，执意串访中国台湾地区，是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强烈谴责。发言人话，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亦都是中英建交和发展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英方恪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停止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发言人又说，中方要正告有关英国政客，任何损害中国利益的行径都必将受到中方有力反击。翻嚟本港，警方喺今年头两个月录得3341宗盗窃案，较旧年同期上升37%，其中店铺盗窃同埋杂项盗窃分别多312宗同565宗。警方估计盗窃案上升同社会逐步复常有关，指出成个社会嘅经济活动有所上升，有更多人透过盗窃搵快钱。但是暂时未见与内地通关有直接关系。警方早前捣破一个以店铺盗窃为主、越南籍人士为骨干成员的犯罪集团，涉及全港不同地区超过30宗店铺盗窃案。集团主要在超市、大型连锁店等较多顾客的时段偷窃，将偷取的物品储存在旺角一个劏房单位，透过社交平台以低过市价大约30%的价钱出售。警方早前拉了6个人，检获超过1300件怀疑赃物，包括零食、奶粉、电热水煲、红外线煮食炉和风扇等，初步点算大约值600,000。警方建议店铺检查所有门窗、店内的闭路电视、储存现金和货物等位置的保安措施是不是足够，并且为货物装上不同大小形状的防盗磁贴。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32.44, 瑞士法郎 0.927, 加元 1.369， 人民币 6.888， 英镑对美元 1.22， 欧元对美元 1.069， 澳元对美元 0.67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8。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291 点，跌4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76.57 美元，卖出 1,977.03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早晚有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日东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温暖潮湿，同埋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啦，咁一带仲系比较车多噶，咁而家龙尾都系排到去帝欣苑啦，咁亦都影响到啦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大埔太和路，咁另外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去返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呢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啦。另外在九龙区龙翔道来回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呢就比较慢车。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另外一段的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一段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去三圣村。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在浪翠园二期。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繁忙，车龙在骏景园。清水湾道去返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教职员宿舍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周末周日好声音， 大家好，我是叶振东，政坛新秀训练班的班主。在一个万变的世代，知识泛滥的时候，我很希望年轻人可以在这个节目里面学得到博学、慎问、慎思、明辨和笃行。 请大家收听逢礼拜六下午3点至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政坛新秀训练班， 知识宝库尽在香港电台第一台。 国剧830输赢， 有请销售专家周月同我哋讲下佢嘅成功秘诀。 呢张相系我签人生第一张单嘅嗰阵影嘅。呢一位系哲科嘅老总，我师傅陈明佳先生，佢送咗后面几个字俾我：销售无捷径，诚恳待人，诚信做事。 国剧830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2023年3月20日，张景能今日率领司法机构代表团前往大湾区城市访问。 大角咀有院舍长者怀疑争执跌倒后死亡，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误杀。 联合医院有病房肉链杆及肉链掉落，击中两人。 瑞银集团宣布以30亿瑞士法郎收购瑞士信贷银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想同大家有关于讲下关于扶贫嘅情况。见到早前咧，包括劳工局。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都係出席到呢個叫香港精準扶貧嘅研討會，其中佢提到咧精準扶貧方面咧就話已經唔係咧基本嘅温飽問題啦，而係一個跨代貧窮問題啦，或者係弱勢社群啦。若果仍然有創造財富以及工作嘅能力啊，點樣可以令到向上爬，可以係振作同埋養活自己？另外講到貧窮問題方面咧，社會嘅老齡化都要考慮，因為咧係老人問題都係一個問題啦，因為就話長者是不会做嘢的，不会再工作啦，咁点样可以令到佢哋有更加适切嘅服务啦，点样照顾好佢哋嘅需要啦，咁等等啲都係考虑嘅。讲到精准扶贫方面，现届政府成日都提呢四个字，要点样先至可以做得到係叫做精准扶贫呢，即係扶到一啲嘅真係有适切需要嘅一啲嘅贫穷人士呢。咁喺个研讨会入面呢都有学者提到一样嘢嘅，就係话政府係咪可以呢係考虑善用大湾区嘅资源，包括在內地起退休村是改善一些長者的生活質素，就代替現行的院舍的計劃。看到政府方面局長的回應就是說同意利用大灣區的資源協助扶貧值得思考，但就說不會低估難度的。你自己又怎麼看在扶貧方面現在的社會那裡做成怎樣，現屆政府的政策又怎樣，學者方面提到是否可以用大灣區的資源等等，你自己又怎麼看呢？18723111電話旁邊請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工联会立法会议员，亦都系治港新政召集人邓家彪，早晨。 系早晨，苏乐文，早晨。 早晨，邓家彪，想先讲下你呢个研讨会先，你自己本身就系研讨会嘅召集人嚟嘅咁。我就想讲下今次即系精准扶贫呢样嘢咧，因为政府就好强调呢四个字嘅咁局长在会上面都有研讨会上面都有简单讲了他的睇法啦，咁但你自己心目中所谓精准扶贫或者而家政府做紧嘅方向系咪向紧呢一样嘢嘅咧？ 其实而家政府嘅方向系系呢样嘢，不过咧未有出现一系列嘅具体嘅措施。所以呢个研讨会其实唔系讲我哋自己即系议员嘅睇法嘅，而系都。好難得啦，請到三位都其實好重量級嘅教授，喺度都不即係都我覺得要直接講，一個係周永新教授啦，一個葉兆輝教授，另外一位係莊太良教授。每人嘅起點會有啲唔同嘅睇貧窮，但係咧其實都有幾多共通嘅睇法。我講最即係嚟緊香港要扶貧。第一咧就係、都同意咧係過去嗰個貧窮線嗰個分析報告咧。是不够精准啊，即是当然有些可能觉得要再精准一点，有些觉得未必再需要太重视，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是第一个看法。第二个看法呢就是都同意呢是要划分开不同的社群，要有不同的措施，就不要说我用同一个看法去看全香港所有有困难的或者有需要的人士。所以我直接都讲呢其实好应该呢是分开两套策略，第一套就是长者的。長者就阿志周教授昨日所講啦，或者大家都會認同，尤其經歷咗第五波疫情，點樣提升長者嘅生活質素？這個生活質素最核心就係照顧、醫療、護理同埋一個安全健康嘅社區。咁呢個係第一個，即係唔係話經濟或者金錢嘅支援唔重要，但係就頭先所講嗰啲，其實可能係即係再要聚焦多做多啲咯。咁另外第二個社群就係一啲困難家庭嘅有細路仔嘅困難家庭，即係亦都大家聯想到會就係、是、最明顯就係住劏房嘅有細路嘅小朋友，尤其單親家庭啊、新來港家庭啊，咁呢啲係會最弱勢。咁所以我諗第一就要分開唔同社群，要有唔同嘅策略。第二咧係要追蹤到呢啲社群，即係呢個我嘅睇法啦，就係、是。你知道哪一些是最需要幫的，你為他即有一些度身訂造的計劃，然後了解到究竟這些受惠的家庭要支援家庭過了一段時間之後生活質素有沒有改善，如果小路仔的會不會階層的流動會有改善，那這些就是精準扶貧。 詳細應該怎樣說，怎樣找到這些社群出來有需要的 人士啦，同埋究竟而家個方法係點？我哋稍後先講。但我想講下，譬如周永新教授都有提到一啲點嘅，譬如係點樣可以利用大灣區嘅優勢咧，喺未來嘅扶貧同埋安老政策方面，其中佢提到咧退休村嘅，就話點樣可以改善到長者生活質素啊，代替現行嘅院舍嘅。你自己同唔同意咧？即係係咪而家即係如果喺內地或者喺大灣區揾咗一個地方係大啲嘅，做一個退休村，就可以改善到或者解決到而家香港院舍嗰個問題？或者最大嘅分別係咩咧？係咪純粹？地方大啲咧，就系 冇人喜欢入住院舍，就算佢系真系超豪华院舍，一个月交四五万蚊嘅院费，而家都有啦，都冇老人家或者佢嘅屋企人中意嘅。最希望就系本身嗰个长者，佢退休之后佢所身处嘅环境咧系安全健康，有持续嘅支援。所以点解我哋对譬如话房协啦。佢有一啲項目咧，佢部可以即係所有長者集中喺一棟大廈裏面，然後有啲醫療同埋社福嘅一啲嘅配套，咁然後就即係叫做長期租用。咁點解會其實受歡迎咧？就係、是、希望呢個概念咯，就係、是、集中到啲啱啱退休嘅長者，佢有其他嘅支援。咁但係長者覺得我係住喺屋企，我唔係住喺院舍，我嘅生活被管理。不過，呢一啲即係坐落喺香港裏面，尤其市區裏面呢啲長者大廈係比較貴嘅，嗰、那個租金。咁所以其實周教授嘅概念，我估就係，既然香港都咁受歡迎，咁如果真係個成本咁高嘅話，會唔會有另一啲選擇俾另一啲嘅即係階層嘅市民可以喺大灣區裏面？其實係同一件事嚟嘅，同而家房協做緊，不過個地點由喺香港變為大灣區，我相信係咁啊。咁而且內地一定係個空間更加廣闊，即係我講真係住嘅空間 係 啊。 成個醫療配套方面咧，去到內地又會有足夠嘅呢一啲配套啦。因為我見到局長都話唔會低估嘅難度。你覺得個難度最主要係啲咩咧？同埋你覺得如果真係有一個喺大灣區嘅退休村，其實適合邊一類型嘅長者咧？又 我個人覺得一定係啱啱退休。即係或者由中年去到差唔多退休嗰陣時候就應該開始計劃。如果佢年紀太大，即係可能即係八十幾歲，佢自己又要成日復診，亦都開始未必容易適應新嘅環境咧，就其實就唔係呢一類咯。我係覺得啱啱退休嘅長者， 咁佢退休完即係啱啱退休完就去內地度呢個退休村啦。咁佢到年老嘅時候又翻翻嚟香港噶嘛？定係點樣咧？ 嗱，兩樣嘢。咁第一咧就係、是、如果佢個居住環境本身有持續一啲社會福利啦，同埋基本醫療保健嘅配套咧，一定係對於佢嗰個晚年嗰個健康質素係保持到嘅。所謂壽而康啊嘛，唔一定長壽就不健康啊嘛。咁第二就係、是其實買時間。正如十幾年前，我哋對內地整套醫療制度，我哋都係好，即係我講都唔係好，覺得係一個好高嘅水平。但係今日隨住無論嗰個藥物科技，第二就係嗰個全民性質嘅醫療保險喺內地都建立咗上嚟。其實呢一啲嘢咧，我覺得就係隨住內地社會嘅各方面進步咧，其實越嚟越安心。不過你先要俾係六啊幾。即係可能啱退休嘅朋友，佢嘅適應仲好強，佢自己身體健康仲係唔錯，係慢慢融入到。而隨住交通嘅改善，其實香港就係大灣區一部分啦，亦都唔係話一個好遙不可及嘅距離咯。 有關於針對長者貧窮或者長者安老嘅政策、住院社等等，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872311一齊係同我哋一齊傾嘅咁。另外有關於周永新教授都提到有一啲建議嘅，譬如就最低工資方面嘅調整應該定立一個目標啦，例如話2025年係咪可以最低工資調整到45蚊咧咁？咁亦都提到話係咪可以推出一個集體性保險計劃，或者喺目前嘅強積金嘅制度上面基礎度做一啲嘅改革，去加強長者喺醫療同埋照顧方面嘅保障咧？喺青年人方面，佢都有啲嘅諗法，譬如話都係用大灣區，就係、是、做一啲嘅青少年嘅學習型咁樣。你覺得呢一啲嘅建議啦，唔同嘅建議，你都可以講下你嘅，你覺得係點？或者頭先講到青少年學習型，對於即係幫助或者改善呢啲青少年嘅貧窮嘅家庭環境，咁又有幾大幫助咧？ 其實青少年學習型嗰個概念就係、是、如果本身住得好惡劣嘅環境嘅細路仔。就係劏房啦，舊區唐樓裏面嘅劏房嘅細路仔，其實大家都覺得佢喺學校一定開心過屋企，因為屋企太細啊。咁所以個思路就係、是、啊，學校又好，或者社區裏面嘅空間又好，可唔可以盡量延長開放時間，有配套俾嗰啲劏房嘅小朋友，唔好 即係一翻到屋企就屈喺張床度，而係佢有得選擇，佢可以落翻去呢啲社區空間。咁呢個係個思路。咁好啦，呢個思路延伸到去，如果整個暑假咧，整個長假期咁點咧？可唔可能咧？真係帶啲細路仔，你當夏令營啦嚇，去真係大灣區嘅城市，咁喺嗰度住宿體驗學習，當然有輔導或者有個人成長嘅元素喺入面啦。咁令到佢有個開心啲嘅暑假。其實我哋都理解，正如有啲內地背景嘅家庭，佢即係新來港家庭，尤其住得好惡劣嘅，其實每逢暑假佢翻鄉下，因為就係大啲啦嘛間屋。咁其實同一個概念咯。咁唔係真係每一個劏房家庭都係新來港噶嘛。 但就未必話係解決跨代貧窮嗰個問題，就可能令到佢哋一個開心啲嘅環境同暑假咁啫。主要係呢樣。 因為周教授咧，佢昨天所講，呢啲環境長大嘅細路仔咧，唔單止係物質咧，就幾個方面都係比較舒適啦，或者比較劣勢啦，就係自信心啦、視野啦、同人溝通嘅技巧啦等等。咁所以其實呢啲都係一啲人繼續要發展一啲需要嘅條件嚟噶嘛。咁所以其實可能就喺呢個方面，我頭先所講啦，唔係話真係俾佢玩，而一定要注入一啲個人成長啊或者輔導嘅元素。因為其實幾位教授咧，無論周永生、葉兆輝定係莊太啦，其實都睇，譬如話共創明天，可以話係一個精準扶貧嘅一個抓手，都係覺得規模細咗啲，希望再多啲政府嘅魄力大啲啦，做多啲嘅家庭或者做多啲嘅細路仔。咁所以個概念一致嘅，即係話你唔係淨係俾多少少錢俾嗰啲家庭，而係個過程裡面起動。个社会点样去唔好话帮啦，同啲细路仔一齐成长。第二就系俾佢多啲视野咯。其实个概念都系一致嘅。 O、okay. K， 另外我见咧喺研讨会都有讨论到而家贫穷线嘅情况嘅。贫穷线就系作为一个监察贫穷状况嘅一个工具啦。咁而家就系以住户嘅每月入息中位数嘅一半作为一条线去睇啦。究竟系咪叫做话系贫穷咧？咁其实定咗贫穷线之后，亦都加入咗一啲概念嘅，譬如就有政策介入前同政策介入后，即系包括有一啲政府嘅恒常或者非恒常現金啦，有啲就係非現金嘅福利政策，例如公屋呢一類咧，都係有一個嘅標準去計埋啊，邊啲係加入咗之後咧，就係未必屬於係貧窮啦。咁嗱，你覺得而家呢個貧窮線或者加入咗呢一啲嘅概念之後，其實係咪都叫做睇到成個社會嗰個嘅貧窮狀況咧？定係你覺得仲有其他嘅元素要加落去咧？ 其實香港有唔少人生活都好困難，大家都係知嘅啦。每過去每年發布嘅貧窮線嘅報告，我自己覺得咧，其實唔使再睇得咁重視。我記得我做過一次訪問都係同你哋，我話其實因為佢只會徒添爭拗，有不少人就睇政府介入前嗰個貧窮人口數字，咁政府自己不停就講我係講政策介入之後我哋嘅效果，根本呢樣嘢已經徒添爭拗，所以我覺得就唔應該擺到咁高嘅。就是、話政府只需要開放呢啲嘅統計數據，擺喺網上面，然後俾唔同嘅學者，葉兆輝而家都好希望政府快啲開放啲數據啦，去自己做報告，其實係仲好。咁政府嘅精力，第一就係集中做精準扶貧，揾到最需要幫嘅人。第二咧，其實政府自己好多部門係實際提供緊咧福利計劃嘅，社署、房屋署、在職家庭。津貼個辦事處等等咧，咁其實佢哋之間係不互通嘅好多次，即係話咧，究竟邊啲家庭係需要幫助或者正在接受幫助，究竟佢有冇得到好嘅改善，佢嘅心態有冇改變咧？其實係政府冇統籌嘅。 OK， 咁我哋覺得呢個先係政府最需要改革嘅地方咧。 雖然你話即係唔使睇得咁重啦呢一個數，但係因為都係一個評估嘅工具，究竟政府做嘅政策或者做嘅嘢，究竟對於個貧窮嘅改善方面或者效用係點咧？咁政府亦都話係研究緊點樣修改成個貧窮線嘅計算方法嘅。咁你覺得因為有啲討論就話係咪要加埋個資產咧？咁 如果要修改，我有一個好重要嘅建議，就係、是、可動用收入。可動用收入，即係話基本上主要就係扣咗租金之後，嗰個住户可以使嘅錢啊。因為而家個收入係即係簡單嘅，就係你實際嘅收入啦。但係就唔睇開支，咁你開支有好多樣噶嘛。但係我諗香港住屋開支 是最回避不了的，亦都是最大的比例。咁、所以我觉得就用可动用收入的概念，就话嗰户家庭究竟佢账面收入几多，咁但係要扣咗佢一啲必要开支，尤其租金或者係供楼嘅。咁、我諗先睇到个实际增长囉。 最后我想简短问埋，你觉得有冇需要继续係每年更新贫穷线呢？ 我觉得需要将呢啲数据摆喺一啲譬如话网站啊公开嘅平台。但係你话系咪寫一个报告呢？政府的精力是应该放在精准扶贫那里。 OK, 好啊，唔该晒邓家彪同你倾到呢度。邓家彪咧就是工联会立法会议员，亦都系治港新政召集人嚟嘅。头先就讲到喺研讨会咧，有唔同嘅教授都会讲到佢睇法，其中有一啲针对长者扶贫方面，譬如系咪可以利用一啲大湾区嘅资源啊、地方啊，去起一啲叫做退休村，去改善一啲香港嘅长者嘅生活咧，咁代替而家一啲嘅院舍计划咧。另外都提到，譬如法定最低工资系咪可以都定立一个嘅目标，去到某一个年份就应该加到几多啊？等等咧，1872311、1872311，咁啊，仲有李先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早晨。咁我想讲一讲咧，讲呢番说话嘅人，将啲老人家撇晒去大湾区，咁啊关人差事啦。 我哋不注意翻个言论先，但系都讲翻你个政策点睇啊？政策嚟讲， 嗰样即系你唔可以咁样话撇去大湾区，即系差唔多等于叫啲老人家咧断六亲。 嗯， 因为你唔系话咁轻易翻去大湾区。嗰邊成日去探啲老人家噶嘛，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咁啲老人家咧好多都時候都周身病痛，同埋周身病痛咧，同埋有啲扭傷噶嘛，有啲扭傷。咁樣例如我識得啲老人家咧，佢係扭傷咗嘅，嗰陣咧佢換天花板嗰張燈咧都換唔到嘅喎，咁啊打去一啲慈善機構啦，或者問啲社工啦，啲社工點樣講啊？你自己再去找啲隔離鄰舍咯，揾唔到啲社福機構同你換燈嘅話，咁佢唯有用床頭燈咯，咁啊黑麻麻咯。咁啲雪櫃咧壞咗咧，又冇人同佢搬走啦，換過一啲新嘅啦。咁樣嗰啲所謂慈善機構，平日口講話點樣關心啲老人家，其實都係呃人嘅啫。點樣揾啲人去同佢換屋企個盞燈啊？咁、即係我覺得咧，有啲議員咧就唔好咁冷漠。唔好咁涼薄啊！淨係識得叫人哋去大灣區，自己諗下咧，香港人咧就捱咗好多年嘅，而家啲老人家一老咗咧，撇去大灣區，講啲咁嘅咁涼薄嘅説話嗰啲。跟住咧，後面嗰兩年咧，嗰啲講呢啲人嘅 事。李生，不如我哋講翻一個嗰件事先，同你傾到呢個先。有關於就係大灣區呢一個嘅資源啦，因為有學者都提到，係咪可以利用大灣區嘅地方起一啲退休村，咁等啲長者頭先同阿鄧家彪傾啦，可能係地方大啲啦，或者各個嘅醫療配套都可以係多啲啦。咁你自己點睇1872311，1872311？因為講到而家，譬如喺香港嘅院舍咧，就相對可能啲地方都係細一啲，要揾一啲地方大嘅。想做不是不得，但可能那個涉及到成個成本租金也大一點的。你自己又怎麼看這個做法呢？1872311，還有梁先生打上來的，早晨。 你好啊，知時間有限啊，我最快講啦。其實對於這幾間巴士公司合謀來的加價呢，這個某程度上政府考慮一下究竟這個做法是不是合法，是不是算合謀來的加價呢？第二，對於一些巴士公司的服務呢，它不但是沒有進步，例如沒有裝的設施啦，九巴為例啊，不但止冇進步，而且仲退步緊啊！佢仲有廉恥要求加價咧，根本呢啲執事人咧檢睇下自己嘅人格咯，唔該。 即係你好，你講埋 呢啲無障礙設施，亦都唔係淨係俾一啲殘疾人士嘅，譬如啲語音步驟都可以能夠俾到一啲遊客或者唔熟路嘅市民，根本佢做唔到服務市民嘅標準，仲要求加價，憑乜嘢啊？有冇任何有邊一行生意有保證賺錢㗎？如果佢唔肯做，加翻個牌出嚟俾政府再揾人做咯。 不過有啲都未必關佢自己成個營運狀況事，會唔會係咧？即係疫情有關係啦，咁同埋可能鐵路發展 咧，唔係淨係佢有疫情啊嘛。全香港市民都面對疫情啊嘛，你都面對緊噶嘛，咁你有冇要求佢加人工啊，蕭先生？ 梁生，我想問你覺得最主要即係喺個質素方面啦，而家巴士公司有邊啲要改善？ 完全唔得啊！即係不論前線後勤，我哋啲勤人士去開會咧，講嗰啲巴士報站啊，15年如一日啊，冇進步如樹，懶得睬你啊！咁啊，佢種態度就係你答咪答，唔答咪唔答咯，我係唔俾噶啦。講到明嘅添㗎，佢哋要嚟堆代表啊！ 我係唔俾㗎啦，我係唔做㗎啦。咁樣講嘢，咁仲話要求要加價，有冇搞錯啊 ？OK， 即係坦白講句，我覺得揀咗呢啲巴士公司完全冇即係冇公司冇公司嘅格啊。 OK， 好啊，唔該曬梁生。咁佢都講到質素方面佢有考慮嘅，其中佢提到一啲無障礙嘅設施啦，仲有巴士公司嗰個嘅加價幅度啦，咁佢都覺得應該要同質素方面咧係要即係要掛鈎等等嘅咁。嗱，講翻今次巴士公司嘅申請加價幅度啊，九巴方面就係申請加9.5%，龍運巴士咧就係申請加8.5%，大嶼山巴士就申請加9.8%，而新巴城巴其中喺市區線方面咧就係申請劃一加2蚊，機場路線咧就加50%。咁啊，另外頭先講到咧有關於貧窮方面嘅情況啦，現屆政府強調精準扶貧，你自己覺得而家做嘅政策係點咧？其中有學者提到係咪可以利用一啲大灣區嘅資源或者地方咧，係起一啲退休村，係應付未來一啲扶貧同安老嘅情況咧？1872311。 2023年3月20日，张俊能今日率领司法机构代表团前往大湾区城市访问。 大角咀有院舍长者怀疑争执跌倒后死亡，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误杀。 联合医院有病房肉链杆及肉链掉落，击中两人。 瑞银集团宣布以30亿瑞士法郎收购瑞士信贷银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有關於研討會提到有關現屆政府都提出呢就係要精準扶貧啦咁。你自己嘅睇法點呢 ?1872311, 有學者就喺研討會嗰度提到啊，就係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應生啦都提到一樣嘢啊，就係話而家呢即係一啲嘅長者呢應該係扶貧政策嘅對象之一啦，重點應該係改善生活質素。佢就話過去呢政府係即係行錯咗路啊，佢形容就話呢喺院舍管理之下呢唔理啦，即係嗰個嘅收費水平有幾高都好啦，都冇辦法去改變呢佢限制生活自由同埋選擇嘅本質。咁就話喺內地呢兩個院舍呢都應該係取消。咁佢就建議點樣呢，就話政府改為喺大灣區呢係設退休村，就等啲長者有更加大嘅空間。空间同埋更加大嘅范围，活动嘅范围，而喺区内咧都提供适当嘅管理同埋医疗，唔同一般院舍咧净系得四埲墙，咁佢嘅形容就系咁样嘅，呢个系佢嘅建议嚟嘅啫，系周永新教授嘅建议。其他仲有喺研讨会都提到唔同嘅情况，譬如一啲青年人啦，一啲跨代贫穷嘅情况啦，仲有法定最低工资等等嘅情况啦，咁仲有就系贫穷线，而家贫穷线嘅标准咧，或者嗰个嘅划分法咧，系咪应该都要即系改善咧，或者应该加入啲咩元素去定嗰条贫穷线咧？咁实际情况，请呢位嘉宾同我哋倾下，佢都有出席咧研讨会嘅，有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讲座教授叶兆辉，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叶兆辉。头先就教授头先提讲到唔同喺研讨会入边提到嘅一啲意见啦，咁嗱，讲到现届政府讲精准扶贫，你自己心目中嘅精准扶贫应该系点啦？或者点样先至行到去达到精准扶贫呢四个字咧？又 我谂系。即係我哋成日都講話要用數據地說話啦，即係我哋起碼要真係知道嗰個情況係點啦。咁然後咧，即係所有資源都係有限嘅，即係我覺得係能夠集中去俾一單最有需要嘅人得到幫助咧，就係最有效。同埋我哋有陣時講精準扶貧嘅時候咧，就唔係話講係一次過嗰個投入啦，係希望一次過嘅投入咧都能夠帶出嚟一啲叫可持續嘅發展。所以我哋有時候話我哋唔係話就係捉魚去俾人食，係希望即係教佢哋去識捉魚嘅時候，咁以至成個貧窮嘅情況咧係得以咧就係可以一個持續嘅改善啦。 讲到要精准扶贫，首先个前提系咪要揾出究竟边啲系需要俾人扶嘅，即系或者俾人帮嘅一啲嘅有需要嘅人士咧？而家政府嘅方向又啱唔啱咧？或者揾唔揾得出所有一啲有需要帮助人咧？ 其实政府佢哋每年做嗰个统计咧，其实都系睇到即系喺边个区域系嗰个贫穷嘅人数啊，同埋佢哋贫穷嗰个 嗰個特性係點啊？譬如我哋基於喺即係過往嗰幾年嘅時候，咁我哋知道西北區咧係啲就單身人士嗰個多啊，或者係新來港人士多啊，咁或者喺九龍嗰啲舊區嘅時候咧就係老人家多。咁其實依啲都係啲好重要嘅資料嚟嘅，因為當我哋去投放嗰個地區資源嘅時候咧，即係要按住地區嗰個情況，然後去集中去處理嘛。 你講緊呢啲資料就係講緊嚟自貧窮線而家嘅誒。 係啊係啊，就係、是、其實我諗就係嚟自貧窮線。嗱，雖然大家都有一個討論係嗰個貧窮線係或者好粗疏，或者只係冇計到佢哋嗰個收入就冇計到嗰個資產，咁就只係計呢個收入。但其實即係喺整體嚟講嘅時候咧，喺咁所謂嘅比較宏觀個數據裏面嘅時候咧，都可以俾我哋鎖定咗咧，就某幾區咧係特別係貧窮嘅。咁以致到咧，即係而家我哋隨住我哋講緊嗰個地區發展啊，或者我哋有關愛隊啊，或者有其他啲工作嘅時候咧，都係好似係同呢班人咧係作出一個有效嘅干預啊。 嗱，而家貧窮線作為一個監察貧窮狀況嘅工具咧，最主要嗰個劃分法咧點樣定咧？就係話住户每月收入嘅中位數嘅一半就作為個貧窮嘅門檻。但係頭先都提到話其實政府方面都提到話，如果用一個入息去計咧，就可能會有啲扭曲嘅情況啦。亦都坊間亦都唔同意見啦，話而家呢個計法咧，可能都有啲粗疏嘅咁。你自己心目中覺得呢個計法係點咧？或者係咪有所謂嘅漏洞？如果要改嘅話，又應該係點咧？ 我諗起個漏洞，佢就係特別係講到啲老人家啦，即係有好多時候咧，即係可能佢哋自己有一兩層樓嘅時候，就雖然佢冇收入嘅時候咧，咁但係雖然佢哋嘅生活就唔會特別差啦。咁就至於你話其他同事就會提議過一個所謂叫可移動嗰、那個。就嗰啲嗰個 disposable income 即係可以用嗰啲收入嘅時候， 可動用收入咁啊， 係啦，呢個可動用收入其實都係啱嘅，因為我哋所睇到咧，原來譬如話住喺公屋人士嚟講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就算佢嗰個收入喺最拉尾嗰個20% 或者40% 嘅時候咧，佢哋可動用嗰個資產咧，隨時咧係多過咧係啲有自己物業嗰個人士嘅，因為有陣時喺你有自己物業嘅時候，有陣時你係交租或者你係就係去供緊樓嘅時候咧，你個可動用資產咧就係少，咁所以喺呢度咧就係可以去睇。但係整體嚟講咧，譬如我哋而家睇到有啲就雙職人士啊，或者單身人士，其實呢個咧都係好清楚，因為佢哋都冇乜特別大嘅資產，真係每個月都係都係唔夠錢嘅時候，咁我哋從呢個數據裏面嘅時候咧，都可以俾我哋睇到係點樣去幫佢。 即是你意思是雙職人士和單親人士就即係點啊？喺呢啲身份就要納入埋去貧窮嗰度啊？ 唔係，即係我嘅意思就係話，其實如果就算佢唔計資產咧，其實我亦都可以話喺香港嚟講，其實只係某少部分人咧，或者即係有一部分人，特別係老人家嗰方面，或者嗰個資產會比較多。但係如果係喺個工作年齡嗰一班嘅時候，佢哋主要收入咧就真係佢哋嘅，就係佢哋嘅收入啫嘛。所以其實即係話依個數據太粗疏啦，我亦都唔可以咁講嘅啊。所以其實我諗就係話點樣係能夠係去多方面去睇咧，就老人家可能有另外一個 indicator， 即係有另外一個指標就係去睇，或者有少少微調。但係喺嗰個所謂嗰、那個勞動人口嚟講，譬如啊係講緊20至59歲嚟講嘅時候咧，其實依個數據嚟講咧係都有參考嗰個價值嘅。 即係所以你覺得其實而家條貧窮線，因為以收入為基本上以收入呢個元素為主啦，係可以睇到未退休嘅人士嘅貧窮狀況， 係啦。 咁如果日後要睇埋老人家或者長者貧窮，今次喺研討會都有提到啦，亦都係政府覺得要關注嘅一點啦。咁點樣用邊一啲指標去睇到長者嘅貧窮狀況咧？ 我谂系要去就睇埋佢哋，譬如如果讲到长者嘅时候，佢哋嗰个资产嗰度咧，但系我哋知道，如果系向老人家要讲呢个资产上面嘅时候咧，就有阵时系会比较敏感啲嘅。但系另外一方面嘅时候咧，我谂我哋都要睇到喺而家嘅老人家同埋而家我哋话喺个 soon to be old， 即系就快会老嗰班人嚟讲，同而家过往嗰老人家其实好。 就好不一樣嘅啦。即係隨著我哋過往嗰二三十年嗰個發展嘅時候啦，無論佢哋嘅收入啊，無論佢哋嘅教育程度啊，無論佢哋嘅資產咧，相對嚟講嘅時候咧，都會比上一代係高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咧，係真係有需要係好好地去坐低，係去即係同不同嘅持份者就去再集思廣益，就去揾得到更加能夠有效去分割出或者去分出呢、okay. 一班人係真係好需要啦。 其實呢個都好似好複雜，因為首先咧就係、是。是不是要看資產啦？如果要看資產的話，究竟怎樣知道呢？因為都可能涉及個市民願不願意講自己的私隱出來啦。咁第二就係個資產其實包不包括埋住嘅你而家自住緊嘅物業呢？因為有啲講法都話，如果你住緊呢一個物業嘅，咁就算你嗰層樓好貴都好，但呢個唔能夠變成你可以動用嘅錢噶嘛。咁點樣係咪應該計呢一個作為你係咪一個貧窮嘅指標呢？咁呢一啲講法，你覺得點樣去解決呢？又？ 嗱，我諗其實成個貧窮問題嘅時候咧，我哋係可以從一個宏觀去睇，同埋一個微觀去睇。喺個宏觀去睇嘅時候咧，就去量度嘅時候咧，的而且確你用任何一個方式咧，就都會有佢嗰個困難。但係從微觀咧，其實我哋知道，即係而家譬如有幾多就長者係就係攞緊呢個長者津貼嘅。嗱，呢個長者津貼其實就好清楚嘅，就係、是、呢一班人咧，因為佢已經經過咗入息呢個審查噶啦嘛，所以其實即係。現實我哋不斷去到拗啊，邊條貧窮線啊，食嘅時候，但其實喺我哋手上面咧，我哋有幾十萬嘅人咧，其實佢真係活在一個貧窮裏面嘅時候，但我哋反而咧喺依方面咧係冇有效地去處理咯。所以我覺得即係話，你一方面你喺宏觀上面你係要睇，但係喺微觀嚟講嘅時候，其實喺香港政府或者喺社會福利處又好，或者喺其他部嗰、那個部門都好，或者喺房署，佢哋都有嗰個數據嘅。咁如果我哋將嗰個數據能夠去拉埋一齊嘅時候咧，其實對香港嗰個貧窮狀況咧，係會更加有另外一個，即係有一個更好嘅掌握添。 Okay. 嗯，阿教授，我就見你其實喺研討會度提到一樣嘢，叫做 TAY 指數，即係講緊一個購買力嘅。其實詳細係點樣？呢、這個點樣可以加落去貧窮線嗰度去睇咧？ 我哋呢個咧就係純粹就係將香港最低工資就可以買到幾多杯拿鐵 咖啡啦， 係啦，就咖啡嚟去做一個比喻嘅。咁因為我哋就特別睇到就，譬如如果從澳洲比嘅時候，點解喺澳洲嘅咖啡同香港咖啡所賣咧就都係差不多價錢，但係人哋嗰個最低工資咧就維港銀大概係180蚊，點解喺香港我哋仲係維持咗喺40蚊嗰個情況咧？咁我哋就話究竟係乜嘢嘅問題咧？就係咪我哋依個嗰啲嘢貴啊、租貴啊，定係話嗰啲經營者嗰個所謂佢要攞嗰個利潤係會比較多咧？就同埋我哋一直都好強調，即係最低工資嚟講嘅時候咧，真係需要咧係有一個有顯著上面嗰個提升啦。因為我哋講緊即係喺全香港嚟講，仲有成80000人，或者就係仲係按呢個最低工資嘅時候，其實佢哋依班人嘅時候咧係冇受到個經濟發展嗰、那個得到嗰個所謂嗰、那個嗰個受惠咯。而我哋有好多時候咧，就仲係每兩年咧先去檢討一次嘅時候，你試下叫嗰啲巴士公司叫佢每兩年去嘅。就去檢討一次佢哋嘅家，就佢哋都唔係咁噶嘛。咁點解係最低工資依班我哋就喺香港依一班咁辛苦嗰班工人嘅時候，係需要承受一個咁嘅限制咧？ 你自己嘅建議係點啊？譬如喺最低工資，我見到你都話好似建議提升嘅最低工資啦。有冇心目中話要提升幾多咧？會唔會好似周永新教授咁講話，可能去到有個目標，2025年去到45蚊咁？有冇其他建議咧？同埋有 就其實我諗。就第一，我就覺得就根本最低工資咧，就冇需要每話即係要搞個大龍鳳咧，就先定立嗰個數目。其實如果你根據每年我哋嗰個 CPI 即係去計，有4% 嘅增長或者5% 嘅增長，其實都係好合適嘅。而另一方面嘅時候，即係我覺得而家我哋嗰個水平咧，即係同所有發達嘅國家同埋即係係真係係低得去好犀利嘅。我哋講緊無論係喺澳洲啊，就喺其他嘅國家。佢哋個最低工資係比香港咧係高2-3倍嘅，咁我所以點解我哋啲工人係會即係就雖然我哋嗰、那個就整我哋整體嘅嗰個 GDP 係咁高嘅時候，但係點解有即啲？ 最低工資嘅人係唔能夠係有個比較更加有合理嗰個薪酬咧、 嗯？因為好多時候話要考慮資方嘅成本啊、人手成本啊，或者成個如果真係咁貴又請少一啲人，對成個經濟嘅影響啊咁。要考慮各方面嘛，成日話最低工資。 咁但係喺過往嚟講嘅時候，當有人話要係俾20蚊又好，又話要會失業人士又會升好多，其實喺過往嚟講嘅時候，我哋都冇咁就冇一個咁嘅問題咯。咁係反而嘅時候，我哋點解唔可以用一個即係喺嗰個稅務上面嗰個調整咧？係嘛？即係我哋可以即係對一啲人士，或者如果你能夠去加咗佢哋嗰個佢哋個薪酬嘅時候，或者喺你去俾依班錢嘅時候，喺嗰、那個喺個稅務上面有一個雙減啫嘛，所以我覺得即係話，其實係就因為真係喺低下層呢一班人咧，係佢冇機會去發聲，亦都冇有個有效嘅代表啦嚇。 OK， 好啊，唔該曬葉少輝教授，同你傾到呢度。葉少輝教授咧就係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講到有關於扶貧嘅各種情況，包括而家貧窮線究竟如果要改善嘅話，或者修訂嘅話，應該點做咧？咁18723111，或者你見到社會上唔同嘅貧窮情況你覺得邊啲係最需要精准要关注咧？18723111，有黄小姐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啊，小生， 系 讲一讲个大湾区长者村。其实我谂咧，都唔系净系讲长者村嘅。如果即系同国家即系嗰个要求合作，其实系属于香港嘅要求合作嚟嘅。咁、就系一个长者区添啊，我谂需要系，因为你依家香港咧，唔好话插针啊，整个老人村或者老人大厦，即系根本都冇。好零散，其實你香港嗰個護理安老院全部都好零散嘅。你依家先兩日先發生咁嘅不幸事件，咁其實即係大家都唔想見。咁其實我覺得關於頭先咧，就係嗰個講話鄧家彪係咪 啊？ 就話咩關於醫療嗰度，咁其實你香港都有嗰個醫療嗰、那個醫健通啦。咁其實你一樣可以做到嘅。你依家科技先進，其實內地嘅科技仲先進過香港。咁其實一樣可以做到咧，中港醫健通噶。咁如果真係長者喺上面生活，其實喺長者上唔上去生活嘅係長者佢自己一個選擇，就唔係等於一個頭先一個電話入嚟嘅就話掉咗啲長者入去大陸，好似唔要佢。其實香港個經濟條件已經唔係適合老人家住，老人家長者生活係靠一筆退休金或者以前好慳嘅積蓄落嚟。真係慢慢裂，依家個經濟嗰個通貨膨脹太大太快，你可以生活到幾耐啊？去到尾，原來全個香港就係長者窮三個字，冇，我覺得好，即係唔好令到人哋感覺到香港令到長者咁悲涼咯。 OK， 係啊，咁我又覺得即係唔係淨係。即係頭先講話咩咩香港嗰啲咩房協協助嗰啲，我哋俗稱叫做富貴長者屋。你冇翻幾百萬、1000萬，你根本冇入去。一入去你就要俾咗100多萬佢，跟住每個月仲要俾2000-3000個費，仲要係最低2000多蚊嗰啲係住緊開放式。 明白呢一类嘅长者屋之外，睇下有冇其他嘅選擇。頭先咧就係譬如教授提到嘅有關於退休村嘅情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金管局同证监会欢迎瑞士金融市场监督管理局同瑞士央行就有关瑞银集团收购瑞士信贷集团业务所发出的公告，瑞士央行将会提供流动性援助支持收购。金管局同证监会指出，瑞信在香港的业务包括一间受金管局监管的瑞士信贷香港分行，以及两间受证监会监管的持牌法团，所有公司今日都将会照常营业，客户可以继续透过有关分行存取存款以及 使用瑞信提供的交易服务买卖香港股票和衍生产品。新闻稿内提到，瑞信香港分行总资产大约1000亿港元，占香港银行业总资产少过 0.5%。 本地银行业对瑞信的风险承担不大，香港银行体系保持稳健，资本和流动性状况充裕。去年年底，本地注册认可机构总资本比率是 20.1%， 远高于 8% 的国际最低要求。警方今年头两个月录得3341宗盗窃案，按年上升37%。警方估计盗窃案上升和社会逐步复常有关，指出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上升，有更多人透过盗窃搵快钱，但是暂时未见和内地通关有直接关系。警方早前捣破一个以店铺盗窃为主，越南籍人士为骨干成员的犯罪集团，涉及超过30宗店铺盗窃案。集团主要在超市、大型连锁店等较多顾客的时候偷东西，将偷取的物品储存在旺角一个劏房单位，透过社交平台以低过市价大约30%的价钱出售。警方早前拉了6个人，检获超过1300件怀疑赃物，包括零食、奶粉、电热水煲、风扇等，初步点算大约值60万。警方建议店铺评估店内闭路电视等保安措施是不是足够，并且为货物装上防盗磁贴。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起展开对俄罗斯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习近平在出访之前在俄罗斯媒体发表署名文章，他说这一次对俄罗斯的访问是一次友谊之旅、合作之旅、和平之旅，他期待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一起共同擘划未来一个时期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新愿景、新蓝图、新举措。习近平在讲到乌克兰危机的时候重申，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中方相信只要坚持平等、理性、务实对话协商，就一定找到能够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合理途径。普京亦都在中方媒体发表文章，称习近平为老朋友。俄罗斯高度期待习近平的到访，他又感谢中方在俄乌冲突中采取平衡的立场，了解冲突的背景和真正原因。俄方亦都欢迎中国愿意在解决危机中扮演建设性的角色。南韩今日起不再强制要求民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在设于大型公立是设于大型公共场所的开放式药店里面戴口罩，但是出入医院等医疗设施、普通药房以及疗养机构等设施的时候，仍然必须要戴口罩。南韩政府今年一月取消针对大部分室内场所戴口罩的要求，但是公共交通工具和医疗设施等高危设施除外。防疫部门认为疫情持续稳定，而且不少民众自主戴口罩，所以作出上述决定，但是建议民众在出行高峰时段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戴口罩。南韩单日新增3930宗新冠确诊病例，是近9个月以来最低。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早晚有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日东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温暖潮湿，同埋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系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65点，跌153点，总成交金额10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5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76点，跌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8.6跌8毫，友邦保险78.25跌7毫，阿里巴巴80蚊。是啱啱转咗80.95，跌5.5。百度集团146.8，升4.6。商汤2.72，跌1仙。汇丰控股52蚊，跌8。药明生物45.6，跌2.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32.44，瑞士法郎0.926。加元1.37，人民币6.88，英镑对美元1.219，欧元对美元1.069，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日经平均指数报27213点，跌119点。港金报18470蚊，升4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1.49美元，卖出1971.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报告启德隧道的交通啦。之前启德隧道观塘方向近住隧道出口曾经有坏车阻路。较早前咧交通有啲挤塞噶，而家坏车走咗，交通就回复正常啦。启德隧道观塘之前近住隧道出口嘅坏车已经系离咗场嘅。隧道方面咧，现时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去港岛就比较繁忙一啲，龙尾喺元芳。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只是繁忙就冇龙尾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仲系多车，龙尾近新楼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咧，九龙入口仲系多车嘅，龙尾到观塘绕道近码头。而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去九龙咧，近住隧道入口范围都系比较多车少少。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交通回复畅顺啦。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去九龙咧，就隧道入口范围多车一啲。港岛路面方面咧，而家东区走廊近住北角段较为多车嘅。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段繁忙啦，反方向东区走廊去柴湾。咁啊，转落去呢一个渣华道，亦都系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城市花园附近。咁啊，至于新界，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深井交汇处至到加龙村段系多车嘅，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一带咧，亦都系繁忙。至于元朗公路咧，而家去九龙方向府地嗰段仲系比较多车啲。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近住和斜至到骏景园亦都系多车噶。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交通就回复畅顺噶啦。安全车速报告有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3年3月20日，张景能今日率领司法机构代表团前往大湾区城市访问。 大角咀有院舍长者怀疑争执跌倒后死亡，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误杀。 联合医院有病房肉链杆及肉链掉落，击中两人。 瑞银集团宣布以30亿瑞士法郎收购瑞士信贷银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今日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D1 头先讲到关于一啲精准扶贫嘅唔同方法啦，亦都讲到关于巴士嘅加价申请嘅幅度。跟住欢迎大家打嚟18723D1。有林太嘅早晨。 早晨，嗱，我就想讲一讲，即系我就觉得你哋香港政府咧，头先有啲议员讲，唔知边啲人讲啦，就话去下下都话去大亚湾区，我都唔识得呢个。 大湾区， 大湾区，咁你话起条长者村， 我想问一问你，老人家最需要咩呢？嗱，唔一定系食，唔一定系住，唔一定系着。佢老咗系孤独无助。我咧就系1940几年头出世嘅，应该系80岁咁滞噶啦。你问我而家有冇同啲长者去院舍？我有，我就探讨好个长者。 嗯， 我哋车佢饮茶，佢话佢唔系在乎食，佢系在乎见下啲亲人，啲老朋友。即系佢嗰种孤独无助系好悲凉嘅。你调晒佢哋大湾区有条长者村，咁个亲戚朋友系咪可以随时上去呢？有啲唔中意上大陆嘅，咁又如何呢 ？OK， 佢喺老人院舍系唔好，但系有阵时我哋日头咧可以车佢出嚟饮茶嘅。晚上咧就7点前就车佢翻入去都 OK 嘅。你睇你在乎你扶贫，你有冇攞个心出嚟？拿个心出嚟，将嗰啲热嘅滚茶就冇俾佢饮，和暖嘅。 Okay. 同埋整啲点心咧，切开佢嘅。你哋啲人就冇探过长者，嗱，我都系长者。有冇人探过我？冇。如果我擒上去斗啲柜 ，OK。 但你知唔知你啲人几凉薄啊？你冇话社工话咩堂咩堂，你哋冇亲人陪你嘅咩？ 嗯，即系有啲社工可能会个别有啲咁嘅情况吓，咁林太都讲到就系、是之前有一啲建议啦，就系、是、学者提到嘅，系咪可以喺大湾区嘅地方起一啲嘅长者先话退休嘅村，咁就系希望改善而家啲长者生活就即系改善而家即系住喺院舍方面嘅情况啦。咁佢就关注到就系呢啲亲朋戚友要探一啲长者等等嘅情况啊等等嘅咁。林太睇法系咁，咁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是、有关于电动车，会唔会你自己都系揸开电动车，或者你系一啲的士业界咧咁？嗱，見到咧喺施政報告上，你施政報告就定咗目標，就係2027年底咧之前咧係投入大約3000架嘅電動的士嘅目標。咁而喺財政預算案就建議為的士業界咧就係提供100%擔保嘅貸款計劃，就係鼓勵啲的士車主轉將呢個石油氣啦、汽油啦或者混能的士咧就轉做純電動的士嘅咁。吸唔吸引咧？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香港的士小巴總商會理事長周國強，早晨。 早晨啊，施主持。 早晨，周国强。头先提到呢、這、一个叫做100%担保嘅贷款计划，就系、是、希望啲业界啦转电动的士啦，就系、是、上限去到350,000嘅。你觉得呢个吸唔吸引，或者会唔会都鼓励到啲车主换车咧？ 嗱，其实都大家都知道啦，近呢几年咧的士受到种种因素咧，而家都有几千架负资产嘅。咁当中里面咧，其实都有2000几3000架咧，系超过15年以上嘅车龄嘅车嘅。咁如果政府能夠提供呢啲100%擔保嘅，就當然無形中咧就會幫到一部分呢啲車主咧，佢本身個資產負債表裏面都係負資產嘅話咧，咁可以更換到新車，咁希望可以提升翻啲租金啦，幫到啦。咁但係中間嘅配套咧，就一定要政府再加大度支持下啦，因為你知道啦，主持而家其實嘅差電嘅分佈點啦。同埋嘅配套咧，都未係好足夠 嘅。先講呢個配套之前咧，我想講翻咧，就係首先呢個計劃100%擔保貸款計劃係俾你換電動車350,000，本身個金額夠唔夠啦？或者而家頭先都話考慮唔同嘅配套啦，你覺得要點樣再做先可以配合埋呢個計劃，令到更加多車主係可以換呢個電動車咧？ 嗱，暫時嚟咗香港嘅電動的士咧，暫時嚟講都係得一個牌子嘅啫。咁但係政府咧就我聽到佢游說緊其他汽車入口商咧，希望引入多啲牌子嘅。咁但係亦都咁講啦，我哋都要睇下其他啲品牌嚟到香港成熟，或者我話車適唔適宜香港做的士啊？因為你有啲可能太過細價又唔得，太過大價又唔得。咁但係最重要就一定係插電設施啊，因為可能做之前大家都有見到有啲報章啦。曾經講過啦，而家插電嘅情況咧，有啲旺嘅地方都要排隊嘅。 嚇，排成點樣嘅？因為我見係咪話有啲即係插電都好，有分好多隻噶嘛，有高速、中速同埋標準噶嘛咁。而家喺俾的士插電嗰啲，或者有冇啲專用俾的士插電嗰啲，係咪全部都係叫做快速噶？同埋嗰個數量係點樣咧？ 嗱，數量就暫時嚟講唔夠嘅。如果要俾錢嘅咧， 就有個油公司就暫時嚟講起咗一兩個站。咁就算根據佢嘅路線圖咧，去到2023年咧，都會再加到總數都係7點嘅啫。咁呢啲都要俾錢嘅。咁但係咧，政府就會而家話會同我哋講啦，希望咧未來嘅話咧，就喺其他啲屋村嗰度咧，分到啲專用俾的士插電嘅地方，插到出嚟。咁但係你知道啦，港同要見到嘅係兩件事嚟噶嘛，咁所以我哋而家都我哋自己商會都揾緊唔同嘅叉電商，研究緊點樣可以利用先進嘅科技方便我哋叉電，可以咁樣彌補不足啦。因為而家石油氣咧，近來你都知道啦，專用氣站同非專用氣站嗰度嗰個分別咧，都令到有啲的士而家俾入嘅石油氣嘅價錢咧，都比我哋以前入貴咗好多。 你哋系咪譬如的士嘅专用嘅充电器系咪全部都一定要快速嘅？因为我见数字上面其实近年咧中速嘅叉电器都多咗唔少嘅。你哋系咪都唔会考虑咧？ 其实你知道啦，如果中速嘅话咧，插满一架车嘅话咧，如果真系行到假设佢系真系叫做差唔多用晒嘅能源去补叉嘅话咧，要3-4个钟噶嘛。咁如果理论上推断嘅话咧，如果一間的士嘅話，當佢用嘅功率唔係太多嘅話，如果用咗一半嘅話，佢差中速嘅話，都要2个钟头，咁可能會搞到咧司機同司機爭拗佢嘅或者要我哋減低租金嚟租俾佢嘅情況都會出現嘅。咁而家唯有咧就暫時引入咗嗰幾十架咧，我哋而家都標準向住咧俾啲司機一間過，咁可以方便佢中速嗰度。即係夜晚收工去叉，咁但係變咗請司機嗰度咧，變咗又要花多啲心思咯。 你有冇留意有兩區而家已經做緊嗰個電動的士試驗計劃？咁就包括喺大嶼山同埋西貢啦。咁就話有10个位於呢兩區嘅充電器咧，會喺今年年中開始分階段投入服務嘅。咁亦都話陸續喺全港各區都會增設一啲專用快速充電器嘅。先講先，你自己點睇喺呢兩區會即係先做咧一個嘅試驗計劃咧？或者同唔同意喺呢兩區都會可能睇到某一啲嘅成果？或者喺呢兩區有冇暫時都睇到多咗啲電動的士路行咧？ 因為你知道啦，因為我哋而家申請緊100%嗰度咧，其實而家政府啱啱都係出咗嗰個籠啫。咁嗰啲有人嚟查詢嘅，但係落實咧訂車嗰度咧都估計都要幾個月時間嘅。但係另外透過綠色基金嗰度咧，政府資助一半嗰度嗰個名額嗰度嗰幾十架咧，我哋就申請曬㗎啦。咁但係你都知道啦，其實由政府公布呢個叉電裝到落實嘅話，其實2年前公布嘅，咁到。今年先會落成，咁所以咧嗰時間即政府而家做到出嚟嘅成果咧，都係比較慢。咁我哋唯有咧逐步咁樣去揣摩去嗰度嚟插電嚟補充啦。因為你知道啦，大嶼山同埋西貢其實喺市區嘅距離都係一個遠嘅距離啊嘛。 頭先話提到嗰、那個新能源運輸基金嗰度咧。就話資助嗰啲嘅電動車一半嘅價錢，其實而家批咗幾多噶？你話你哋自己申請曬啦，批咗幾多嘅？ 總數咧就批咗4架出嚟，咁而家咧亦都落咗地嘅新透過新能源基金咧就落咗地2架，咁另外自己有司機車主自己試下俾錢買嘅，亦都落咗地2架，咁而家另外嗰20几架名額咧，我哋已經透過咗。車廂嗰度已經遞曬表入去新能源基金噶啦，咁我最快要3-4个月後咧，嗰、okay. 另外嗰20几架都會相繼落地 嘅。OK，好啊，唔該曬周國強同你了解到呢度先。周國強咧就係香港的士小巴總商會理事長，講到關於政府推出呢個100%擔保貸款計劃，可以鼓勵的士業界轉用一啲純電動的士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講下關於一啲叫做粵東班碟的情況，咁啊見到有團體咧就做到相關的調查啦。咁呢啲粵東班碟咧就係即係因應氣候嘅情況啦，會嚟到香港嘅。不過有時都會去到唔同嘅地方啦，或者每年嚟嘅數量都有唔同嘅咁。嗱，成個情況咧又想同一位嘉賓了解一下，有綠色力量助理高級教育及項目經理尤正賢早晨。 嗨，早晨啊！大家好，我是綠色力量嗰邊嘅代表。 Okay. 尤先生，可唔可以簡單講下粵東班碟係即係有啲咩要特別要留意咧？或者你哋今次做嗰個結果係點樣觀察到佢哋嚟嘅情況咧？又 係啦，或者我介紹一下咩係越冬斑蝶先啦。咁咧，我相信咧，大家都其實聽過咧候鳥遷徙呢樣嘢啦。咁其實咧，蝴蝶啦嘅其中一科叫做斑蝶科啊，佢哋都有呢個長途遷徙嘅習性嘅。咁本港咧其實有成13个斑蝶嘅物種嘅，咁大部分咧都有勤集越冬嘅習性嘅。咁每年嘅秋冬時間咧，其實咧佢哋咧就會由北方一啲較寒冷嘅地區啦，例如好似華北地區咁樣，咁飛到南方比較一啲温暖嘅地區啦，例如好似香港啊、台灣啊、日本啊，甚至係海南嘅地區嘅。咁佢哋去到呢啲地方咧，其實咧就會揾一個地點，咁咧就係羣集喺一齊，咁就度過呢個冬天嘅。咁大概就喺2、3月嗰度咧，佢就會向北飛翻去嘅咯。係啦，咁。暫時嚟講啦，我哋對於呢啲咁越斑蝶嘅越冬路線咧，就未係好清楚嘅。所以咧，我哋喺2009年啦，我哋綠色力量咧就進行一個越冬斑蝶嘅調查啦。咁啊，調查地點咧包括咗一啲嘅傳統我哋已知嘅蝴蝶斑蝶嚟到香港會越冬嘅地點，例如好似邊啲咧？例如好似港島嘅深水灣啊，屯門嘅小欖水。大嶼山嘅分流同埋水口咁樣樣，咁我哋都會每年咧去大概係10月到啦，咁就開始㗎啦，去到第二年咧1月咧就會結束嘅。 有咩特別發現咧喺呢幾個地方嗰度？ 哦，咁係其實啱啱咧過去嗰個冬天啦，大概係2022年10月到，咁我哋啱至到去咧2023年啱啱過去嘅1月啦，咁我哋咧其實咧就錄得咧。咁嘅斑蝶嘅數量啦，咁咧今年咧有少少變化嘅，例如好似小欖水咧，今年咧我哋錄得最多嘅咧有601隻，咁其次係分流喎，分流咧就有331隻，咁呢個地方咧今年嘅數量咧就係啦，大嶼山分流啊，咁今年呢個數量咧就創咗新高嚟喎，但係咧其他地方啦，例如好似大嶼山水口咁啦，就比較少啦，得50隻啫，咁深水灣更加少得。冇啊！我哋喺嗰度錄唔到任何嘅斑蝶啊！咁亦都係呢個地方咧，首次以嚟咧，我係完全冇任何斑蝶嘅記錄嘅。咁整體嚟講啦，呢四大地方咧所錄得嘅斑蝶數量咧，都比上一個冬天咧大概跌咗15%左右嘅。 點解有啲地方好似多啲，有啲地方就直情係冇再見到呢啲嘅斑蝶咧？係嗰個環境出現咗啲咩變化？係咪咁嘅原因咧？ 嗱，咁咧其實咧斑蝶嘅數量咧，根據我哋過往嘅經驗咧，其實呢10年咧都比較波動嘅。咁好似小欖水咁樣樣啦，喺2012年啦，同埋2015年咧，我哋曾經錄得過千隻嘅斑蝶嘅。但係咧，其餘嘅年份咧，其實咧可能得幾十隻啊，甚至係幾百隻都唔定嘅。深水灣咧，咁喺過去2017年咧，同埋2020年啦，我哋都記錄到過千隻嘅高峰，但係其餘年份咧又係得個幾十隻或者係幾百隻。所以差幅都幾大嘅，但係話會唔會冇斑蝶呢？其實呢個情況呢真係比較罕見，亦都係今年首次去到出現。咁我哋睇過嘅環境呢，其實佢嘅身境嘅變化呢唔係太大㗎咋。咁我哋所以呢就排除咗一啲人為因素啊。我哋估計呢可能係因為呢佢哋呢就可能轉移咗個地點，稍微轉移咗個地點，去咗一啲比較我哋難以發現嘅地方去聚集。咁但係咧就未必捨棄咗深水灣呢個地方，純粹係因為可能我哋行嗰條路線，咁可能平時會遇即係以往會遇到比較多嘅斑蝶，但係今年咧可能佢轉移咗，稍微喺深水灣附近一啲比較隱蔽嘅地點咧去群集嘅。 你哋揾嗰陣或者睇觀察嘅時候，係咪都係行一啲大路嘅地方，定係都會入到去啲樹林入邊睇嘅？ 我哋其實咧都會入到入邊啲樹林嘅，咁可以講一下我哋究竟點樣做呢啲調查。咁其實咧，我哋咧每個地點咧都會有一條指定路線嘅，咁我哋咧就會去沿住呢啲指定嘅路線去進行一啲嘅調查啦。咁呢啲路線咧通常都會經過一啲嘅樹林位置，因為咧其實越冬斑蝶咧佢對於個聚群集嘅地點啦都有啲偏好嘅。第一啦，嗰度通常有一啲溪間嘅位置啦，水源咧比較充足，即使係冬天咧都唔會斷流嘅。咁等到一啲斑蝶咧，可以補充翻個水分啦。第二點咧就係咧，通常都係啲密林嘅地方，啲樹木咧都會生長得比較好啦，比較高大啦。咁等啲斑蝶咧可以咧停靠喺啲樹枝上面休息嘅。 咁第三點咧，就係、是、通常喺一啲地勢比較凹陷嘅位置，咁樣樣咧能夠遮風擋雨嘛。咁、我綜合以上幾點咧，通常我哋都會喺一啲嘅山谷林地入邊咧，發現到佢哋有群集嘅現象嘅、哦。 可唔可以都最後同大家講下，其實2009年一路做個調查咧，有冇觀察到成個趨勢？除咗見到波動之外，會唔會都反映到香港某啲嘅生態改變？ 生態改變上咧，暫時我哋咧都未係話有啲好大嘅總結做咗出嚟，因為始終咧呢、這個做咗呢、這個越冬斑蝶咧，其實都做咗十零年左右啦，所以暫時我哋都未睇到話一條好完整嘅路線圖出咗嚟啊，因為你可以睇頭先講過嘅，咁、其實越冬斑蝶佢嘅路線咧，可能經過唔同嘅地方啦，首先係由北方，即係我哋嘅中國大陸嗰邊南下落嚟啦，咁可能有機會咧有啲飛咗去日本啊、台灣啊，有啲嚟咗香港或者海南地方，由於跨越幾個唔同嘅地區啦，所以咧呢條路線咧就比較仲需要收集多一啲嘅線索，咁我哋先至能夠完整咁綜合到一條完整嘅路線出嚟咯。 不過其實近年都見到話氣候變化或者多一啲異常嘅天氣，好似上年九月至十一月啦，就話係有記錄以嚟最暖嘅秋季，會唔會呢啲都影響到越冬斑蝶喺香港嘅情況嘅？ 有機會嘅咁樣，但係咧由於現時嚟講咧，我哋數據仲喺度分析緊啦。例如好似係一啲嘅冷風提早到達香港嘅時間，會唔會對於個斑蝶嘅數量啊，又或者佢哋提早嚟到或者係延遲嚟到香港呢度有咩嘅影響咧？其實咧，我哋暫時都未有一個完整嘅數據去話俾地大家聽咯。但係我哋知道咧，氣候咧對於佢哋嚟講咧，其實都係一個重要嘅影響嚟。 OK， 好啊，唔该晒，尤正贤同你倾到呢度先。尤正贤咧就系绿色力量助理高级教育及项目经理，咁啊，讲到关于咧佢哋做嘅一个叫越冬斑蝶嘅调查，咁个调查就系每年嘅十月都会做啦，咁啊做到去之后嗰年嘅一月就记录呢啲嘅越冬斑蝶嘅数目，由2009年开始做噶啦，咁啊调查好几个地点嘅，头先讲到譬如小冷水就喺屯门嘅，咁另外就有港岛嘅深水湾啦，仲有大屿山嘅分流啊、水口啊等等咁样，咁啊调查呢一啲越冬斑蝶嘅即系出现嘅数目啊，成个习性啊嘅情况等等嘅咁。嗱，今日嘅千禧年代都嚟到呢一度啦，想同大家讲下外面嘅天气情况。外面气温21度，相对湿度89%。咁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咁嘅，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咁今晚有薄雾，吹和缓东风，咁啊稍后转吹东南风。咁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咧系温暖潮湿，以及有一两阵嘅骤雨。本周后期天气系渐转不稳定，咁啊骤雨增多，以及有雷暴。咁留意住天气情况啊，气温21度，相对湿度88%。咁头先讲到除咗蝴蝶嘅情况啦，仲有头先话巴士加价等等嘅情况，我哋都继续留意住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拜拜。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喺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重点看两会。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大会通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草案。方案除了建议组建国家数据局之外，亦提出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加强科学技术部推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优化科技创新管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结合等职能，加强战略规划、体制改造、资源统筹、政策法规、督促检查等宏观管理职责。重组后的科学技术部不再参与具体科研项目评审和管理，主要负责指导监督科研管理专业机构的运行管理，加强对科研项目实施情况的督促检查和科研成果的评估问效。